微拓把头转过来看着安宗，他手上都是泥土和草种沾着的绿色。他指着远方说， 当初我们就是朝着这个方向去战场的，战争过去了，但是死去的人没有被遗忘。豆子说过，他只要看到开过的昙花，就可以找到回家的路。那个小家伙最念家了，当初还躲在被子里哭。 那么你认为还能找得到吗？ 找得到，我能感觉得到。那么多花种，那么多，总能有一朵是开着的吧？一朵也好啊。 说完，韦妥的眼神有些迷离，他的声音已经哽咽了，但是他是死人，并没有活人的眼泪。白毅叹了一口气， 那就让我们跟着你走完这最后一段路程吧。 韦妥没有说话，但是他也没有表现出拒绝，反而是一种淡然。他抹了抹手上的泥，走出草丛。白毅和安宗没有说话，只是默默地跟着。此时祭天也从角落里走了出来，他的眼里还是十分避讳着韦妥，但是韦妥并没有在意他的眼神。祭天跟上他们问， 怎么回事？你们和他说什么了？ 安宗和白毅都没有回答他，于是三人一失，一句话也没有，穿过马路，一起等着那辆夜班的幽灵车。白毅一直都在看着天空，而且时不时地注意着月亮的轨迹。此时，当工厂再一次喷出烟雾的时候，把远处的天空又一次染成迷离的灰蓝色。远处传来了车子引擎发动的低沉的声音。果然，在他们之中，只有祭天是听不见也看不见的。车子越开越近，当他停下的时候，韦妥看了看他们。白毅示意让他先上去，于是对着祭天低声说了几句什么话，然后又指着手机，又示意了下车子，拉着安宗也坐了上去。车里和昨天的一样，依然就是那么几个乘客，司机此时还像个正常人一样。但是安宗知道，只要后面一出现白影子，他的样子就会惨不忍睹，所以他看都不敢看他。白毅往车厢里扔了四个硬币，他们坐在韦妥的后面，他一个人坐在前面，眼神直直地看着前方，坐姿依然如此端正。安宗知道过不了几站，韦妥就会提前下车，到时候还来得及带他去看昙花吗？毕竟这辆还是幽灵车，他们又能安全脱身吗？他自己也觉得好笑，本来幸运地逃过一劫，此时又要再上这鬼车。 还真应了那句天堂有路我不走，地狱无门我偏闯。不过这样说也不合适，天堂也不是活人待的地方。 安宗眼睛注视着四周的动静，那些犹如掉线木偶一样的乘客根本没有知觉。安宗就纳闷了，当初他怎么就没看出他们都那么不正常呢？就在这个时候，他手机震动了，他迅速地打开一看，果然韦谭来了消息，说花即将要开了。时间不能再拖，他拿手机给白毅，白毅看了看时间，然后也掏出手机写了一段信息发送。司机依然把车子开得犹如摇摆的灵车一样。乘客们呆呆地坐着，眼球都不转一下，车厢里依然冷得要命。不知道是玻璃太脏，还是外面本来就是虚幻的世界。总之，安宗坐在位置上，只有死死地握着手机，等待着后续的发展。手机再一次震动，韦谭又发来一条消息，说花已经开了。这一下，焦急感比前面更深了。安宗舔着嘴唇看了看白毅，白毅只是看着窗户外面，也不知道在看些什么。安宗低声问他， 大哥，还没动静吗？昙花已经开了， 再这样下去就轮到黄花菜开了。 他那么说也是有道理的，因为他发现这辆车和上次的有些不一样，他并没有靠站，而是一直那么开下去，身后的白影子也没有出现，车子显得比昨天安静许多，但是时间却真的一点一点在过去。如果赶不上，那么他干脆就带韦妥去城郊的油菜花田转转，说不定也有效果。白毅吊着眼皮看着安宗吉的把嘴唇咬得发白，然后安心地说， 快到了，还真的要感谢这个鬼司机啊，否则我还得再动一番脑子呢。 白毅刚刚说完，司机就一个急刹车，停下车子打开后车门，韦妥起身就准备下车。安宗这时候恨不得拽着韦妥往绿地赶，白毅却是一副没事人的样子，他迅速地跟着韦妥下车。安宗也没有办法，只得跟着，随后他们三人鱼贯而下。脚一着地，抬头一看，发现这里根本就不是那辆车子该停的地方。韦妥有些惊讶，但很快的他的神情就开始激动起来，身子都在发抖。安宗以为他中风了，想可能真的是老年人尸体吃不消，想要上去扶，却被白毅拉住。安宗观察着四周，这里就是那个韦坛指定的绿地，在正中央是一个巨大的人工湖，因为天太黑，根本看不清楚周围的景色。白天这里还算是风景宜人，但是现在只有黑乎乎的一片。他一想到自己可能会花粉过敏，便捂住了鼻子，但是没想到隐约地闻到一股奇特的香味儿，它没有一般鲜花那么冲鼻子，反而是淡的几乎闻不到，但是只要闻到一次就感觉是那样的特殊，使得他对其他的花香没有了感觉，完全被这股奇特的香味所吸引。他们跟在韦妥身后，他行动十分缓慢，看得出他很焦急，但是却怎么也走不快。终于他们翻上一块草坡，在一片草地之中看见了那盆昙花。安宗是第一次看到昙花，完全被它的美丽震撼得说不出话来。它在月光的照耀下一尘不染地开放着，仿佛世界上任何一种颜色都无法去感染它，只有月光映衬着它的高雅和纯粹。难怪有人把昙花比作是月下仙客，说它是仙完全没有夸张啊。韦妥最后几乎迈不开步，月亮把他的影子拖得很长很长，就像是他的人生一样。在月光下，昙花静静地绽放，没有绚烂，没有奢靡，有的却是那样的高洁神圣。这个时候，祭天也赶了上来，他流了很多汗，看得出跑了很多路，他手里还拽着几根蜡烛和一把车钥匙。当看到那朵美丽绝伦的昙花时，也一下子说不出话来。他用手指着昙花看着他们，白毅示意不要说话。安静的月光下，韦妥走进花，他没有去碰触它，而是盘坐在地上，对着周围爽朗的大笑起来。随后他从帆布包里拿出一个老式的口琴，他看着昙花，眼神充盈着满足。他用袖子擦了擦口琴，然后凑近嘴唇，清脆的音乐就响了起来。安宗听过这首歌，是前苏联的老歌曲，叫做《山楂树》，唱的是战争分开了两个热恋的情人，但是经过了漫长的岁月，即使已经死亡的两个灵魂依然又在山楂树下重逢。现在他觉得或许他们听这首歌的时候只是被感动，但是韦妥他更多的是感触和一种无言的共鸣。他热爱着他的战友们，有时候执念不是为了誓言，而是一份放不下的感情。为之付出不是因为收获，而是因为付出本身就是爱的收获。